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智擒飞贼，编剧乔古凡，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诚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三集，莉莉之谜。 沈西调查了莉莉的情况，在阿江家搓麻将的人全部指证，当夜确实是莉莉坐着刘根的摩托走的。第一现场发现的胸针也确实是莉莉平时佩戴之物。刘根出事，莉莉又不知去向，这一切都构成了莉莉作案的嫌疑。为了搞清莉莉的去向，沈西请梁达帮忙一起去拜访莉莉的哥哥，工具厂助理工程师麦雄。 讨厌，这，哎，请你们别打搅我好不好？哎，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想跟你们合作，刚才你们已经来人了。哦，你们俩是厂长是吧？厂长也没用，我不接待。 哎， 别关门，麦工，干嘛？ 让我们进屋谈好不好？ 对， 进屋谈。 麦工，你一定是搞错对象了。 搞错对象？ 哎， 不会的。你们这样的人呢，我见得多了。 啊？ 怎么我们？ 好吧，进来吧，进来吧。大不了浪费我一点时间，浪费我两杯咖啡而已。 好，我们不喝咖啡就是了。 对 啊， 哎，当心沈西，沙发上有钢针。 哎，别动，当心戳穿屁股。 这么多钢针派什么用啊？ 啊，我早说过了，你们什么都不懂，还谈什么合作？ 哎，请教。 请教什么？浪费口舌。 这么粗的钢针刺在要害部位，可要没命的。 放下你，我不喜欢别人动我东西。 啊，对不起。 告诉你们吧，这是摩托车保护装置的关键部位。啊？ 哦，少见，真少见。 笑话，多见了就分文不值了，因为少见就有价值。本人的创造发明有专利的啊。 哦。 哎呀，看似简单，原来是高深莫测。 嗯。 啊，麦工，请教，这样的东西怎么能保护摩托车呢？ 不告诉你。 是啊。 也不告诉你。 呀，哦，是这样啊，麦工，我呢新买了一辆摩托车，十分愿意装上保护装置。不过，一枚钢针如何保护？真难以置信。麦工， 可能是信口开河吧。 哎，你这什么话？本人发明的摩托车保护装置共有两部分组成，这一部分是护身衣， 嗯， 金属布组成，没有100公斤的力量，一般小刀之类是穿不透的。 哦， 嗯， 这钢针呢有特殊装置安装在坐垫上，开关连接在刹车的把手上。如果乘你车的匪徒要暗算你的话，一般来讲总是先用尖锐之物刺你身体的要害，金属衣把它挡住了，刺不伤。 嗯， 然而你已经感觉到了，于是又启动开关，钢针就顶上来，刺在匪徒的屁股上，必然叫他叫爹叫娘滚下摩托，你就可以扬长而去。而通过钢针留下的血型，就可以协助公安部门破案。 哎， 精彩， 绝了， 精彩。 嗯， 本人不吃马屁。 也， 摩托车保护装置，依我看文雅了一点。嗯，可以改名为摩托车防盗装置。 嗯， 本人不喜欢别人指手画脚。你刚才说什么？ 摩托车防盗装置。 摩托车防盗装置。这倒可以考虑啊。 哎，麦公，想必你有过摩托车被盗的痛苦经历是吧？ 本人安步当车，从来不碰摩托。 那么何以想到发明这东西呢？ 哎，我是发明家，你懂吗？我有调查，每年被乘客杀人劫车的有近百辆。 嗯， 现在交通比较繁忙，客运增多，投入客运的摩托将会增加。我敢断言，这种防盗保护装置它有市场，它有利润，有可观的利润。 对。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搞这种发明啊？ 哎，刚才听你说的呀。 对。 我在我讲之前你们已经派人来过了。好像没有吧？怎么没有呢？一个女的，她是你们的公关小姐，说是愿意给我3万块钱买我的专利啊。 哦，那麦公为什么有利不图不卖呢？ 这个我仔细一问呢，他们一无车间，二无工厂，买去做什么呢？束之高阁还是转手倒卖啊？有钱没有社会效益的，我是不愿转让的。买了高升给他放，让他倒卖，这我不干。他说请老板跟我谈，想必你们就是他的老板了。 不 啊， 我们都不是。 那你们是谁啊？ 我们是莉莉的同事。 对，就是你妹妹的同事。 我妹妹的同事？ 嗯， 这荒唐了。这 不误会。 这样吧，我把房门打开。亲，这是莉莉的房间，你们找她就在她的房间里等她，请你们不要再打搅我了好不好？ 哎，麦公，最后再打搅你一次行吗？ 这人靠知趣是不是？你们不知趣我有什么办法啊？说吧。 是这样，莉莉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不知道。 哎，你是他的亲哥哥，怎么一问三不知啊？ 哎，请问先生，你知道莉莉几岁了？ 你是哥哥嘛，莉莉不会比你大， 嗯， 只会比你小喽。 告诉你，他已经24岁了，是成年人，他有自由，我管他什么啊？ 哎，麦公，请别生气。是这样，我们好几天没有见到莉莉，她厂里不去，家里也不在，我们为她担心。 真是多此一举了，我做哥哥都不担心，你们操什么心？ 哎呀，我们有急事找她。 是啊， 麦公。你看莉莉会到哪里去呢？估计一下。您说了，我们绝不再打搅您了。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估计大概，凡事要精确，精确懂吗？ 只怕你老兄精确不了。 你小看人嘛。 不，相反，我倒是非常看重您的。那么请你精确一下，莉莉到哪里去了？ 浙江宁波九里乡。 哦，是走亲戚去了？ 不，到我父母那儿去了。 哦，原来麦公的老家在宁波啊。 不对，本人老家是上海南汇芦潮港。 明白了，麦老先生一定到九里乡做生意去了。 也不对， 家父是高级工程师，帮他们办铜车厂。 哦，麦老先生肯定已经退休，发挥余热，真是难能可贵啊。 嗯，是啊，这么大年纪了，从大城市跑到乡下，那是吃苦了。 嗯， 吃苦了。 不对，九里乡山清水秀，富得冒油，专门为家父盖有别墅，别墅懂吗？ 啊， 丽丽喜欢到那儿去度假。 可惜啊，不知道丽丽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看算了吧，麦公只关心防爆发明，丽丽也未必告诉他什么时候回来。 嗯， 兄妹形同陌生人呐。 你说的不对啊，丽丽给我留条子。 哦， 嗯，是在哪儿呢？是，哦，找到了。哥，我18日回家，吻你。每条。我们兄妹感情如何，你们不该妄加评论啊。 尊敬不等于干预，感情不妨碍自由嘛，新型的兄妹关系。哦，麦公， 嗯， 我们是丽丽的老同事和新朋友，能不能看一看丽丽的房间？ 可以，女士请便。 啊， 哎， 好，谢谢。 先生请留步。 姑娘的闺房淡雅整洁。哟，这有两张照片啊，一张是丽丽，一张是刘根，果然是天成一对儿，地就一双啊。 哦，对不起，本人没时间陪你们，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等丽丽回家之后你们再来吧。 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再来麦公可不要把我们当作陌生人呢。 是啊，麦公多有打搅，我们告辞了。 请便。 好，留步，留步。 不送。 再见。 哎， 嗯， 房间里有没有反常的地方？ 有。 什么？ 我在桌上发现一张纸。 哦， 纸上写满了八个字。 什么字？ 刘根恨你，恨你刘根。 哎，你有没有拿来？ 什么？ 那张纸啊。 我拿它干什么？ 朋友，你真是个朋友，不是战友。 何以见得？ 这张纸可是个重要线索，由爱生恨，恨即杀人，也许由此可以追寻杀人动机啊。走，回去。 回去干什么？ 把那张纸拿出来啊。 哎呀，好了，你不怕那个发明家再把我们赶出来啊？ 好对付，嗯，就说有东西忘了。 忘了什么？忘了魂呐。拿去吧。 什么？ 你要的那张纸啊。 哼，我说嘛，鲁班家里烧饭呢，三年也成乔木匠啊。你跟在803后面这么长时间，应该具备一些侦破素质。 朋友也，战友也。 哎，朋友是好朋友，战友是好战友。在下沈西，愿意为大记者梁达女士。 哎，小姐啊，小姐。 啊，好吧，愿为梁达小姐效劳， 嗯， 啊，在803面前多多美言。 哎，讲话注意分寸啊。 请功，哎，为你请功怎么样？ 异想天开。 怎么，你不相信我有所作为？ 借用一句话，朋友， 啊， 帮帮忙。第一，803历来不准记者插手案情侦破，他要知道你借助本记者，坏了他的规矩，少不了一顿骂。二则，本记者取到关键证据，岂不扫了你们刑侦队的威风？所以啊，你在803面前千万别提起我，一个字也不要提，本记者不想自讨没趣儿哦。 关系微妙，感情微妙。 你指谁啊？ 你和他呀。 哎呀，要死啊你，没大没小的，你老是寻我老大姐开心。你就不怕我笔下报仇？ 哦，别这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记者手中一支笔啊。 嗯， 笔下生花也是你，笔下出丑也是你。只求你笔下生花，不要笔下出我丑啊。 可以，不过沈西， 嗯， 从今以后你在我面前老实一点，规矩一点，行不行？ 啊，行啊。不过想不到803在梁大记者眼里是个嫉妒猴成之辈啊。 我为803叫冤叫屈啊，我保证把你刚才说的话一字一句传达给803，帮助同志嘛。 哎，你敢？ 在刑侦队办公室里，沈西将丽丽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汇报。沈西的结论是，丽丽是凶杀嫌疑犯，应该拘留审查。803没有插话，看来沉默就是认可，沈西心里有几分得意。 哎，803，你同意我的分析和结论了吧？ 来，给支烟抽。 那我给你的是银烟，你还给我的老是红上海， 说不定10块钱一条的云烟吧？ 怎么，你怀疑是假的？ 哼！这倒是真的啊。 就是。 哎，梁达呢？ 梁达？ 嗯， 我怎么知道在哪儿啊？ 小子，不是在你的办公室吗？ 是吗？ 哎，你怎么装腔作势啊？来来来，把他请过来，请过来。 哎，哎呀，803，这次多亏了梁达，我唱白脸，他唱红脸，这才从丽丽家里拿到那张纸，配合的绝对好。 哎呀，你把他请过来吧。 是喽。哎，梁记者，803有请。 哦，梁达奉命来到。 来来来，坐坐坐坐。 803。你想让我提供什么信息？我已经把纸和笔都拿出来了，你说我记。 首先感谢你配合沈西。 不敢当，我受宠若惊了。哎，有什么吩咐直说吧。 好，咱们说正经的。 嗯， 丽丽写的刘根恨你，恨你刘根。哎，梁大记者，你看这是什么意思？ 你问我啊？ 那当然了，你是记者，是作家，这种文字把戏你是内行。 803求助你了。去去，讨厌。他们是一对恋人，恋人产生恨，爱情出现了危机。依我看，这有几种可能。一是男方不尊重女方，爱情没有成熟，男方用强制手段占有了女方，女方必然生恨。这二嘛，女方全心全意地爱着男方，男方占有了女方之后又抛弃了女方。再有一种情况就是，男方过去的隐私被女方发现了，女方实在受不了。 这爱情中滋长的仇恨往往最有力量，可以使人丧失理智，干出最为可怕的事来。 是的，包括毁容啊，杀人啊，就是一个弱女子，如果被爱情激怒的时候，也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也会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来。哎，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看女人呢。 丽丽被刘根激怒以后，逼着刘根陪她打麻将，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其实内心却被痛苦煎熬着。注意力不集中，连连出错，输了钱。输了钱，又在他内心的痛苦上加上了一层痛苦，好比火上浇油。当刘根还想欺骗他，带他回家时，就是他下定了决心，过桥的时候，找到机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工具，狠命砸向刘根的头颅。刘根受伤以后，抓住丽丽的衣衫，拉落了她的胸针。丽丽落荒而逃，刘根伤重难以支持，倒在地上奄奄一息，被阿斯头发现，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丽丽知道刘根凶多吉少，便逃之夭夭，逃到了宁波乡下。为此，我们必须连夜赶到宁波，把他拘留归案，因为他虽然留条说是18号回家，有可能是虚晃一枪，从宁波再逃往别处，甚至可能偷渡出海。 梁达。 嗯， 你说是吗？ 哦，抱歉，我可不能发表影响你们决策的意见。 喂，我是刘刚。 我是警卫室啊，有个管你叫表姐夫的，叫什么阿斯特的要找你啊， 请他听电话。 哎，好 阿斯特吗？ 啊， 抱歉，我正在研究工作。你有什么事情，能不能在电话里跟我说呀？ 哎，表姐夫， 嗯， 电话里讲保险吗？ 没关系，这是内线电话。 哦，那好吧，表姐夫，今天上午10点钟，有人打电话来找刘根，是唐童，我去听的，一听声音啊，是丽丽打来的。 他讲什么？ 听口气啊，他是想探探刘根的消息。 他原话是怎么说的？ 他一开口就问刘根在不在上班。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刘根受了点小伤，上午啊到医务室拿点药就回家休息了。我接着说，我是阿四头，要不要我带信给刘根？ 他怎么说？ 丽丽说我还以为他死了呢，告诉他我18号回来。说完话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嗯，非常感谢你阿四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讯息。 啊， 我有空就来拜访你。 哎，表姐夫，这是应该的。哎，为朋友两肋插刀，何况这些小事啊。 哎，阿斯头 啊， 有空，请你照应照应大姨妈啊。 你放心吧，放心吧，刘根不在，有我在，老人家就是我的亲妈。 好，谢谢。 啊， 再见。 啊，再见，再见。 哎，803， 嗯， 是现在采取行动呢？还是等到18号将麦丽丽拘留归案？ 现在。 好，我带两个人马上出发。 嘿，不要兴师动众，你一个人就行了。 嗯，你好，请当地公安部门配合。 用不到。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要请你给我帮一个忙啊。 什么忙？ 18日是刘根大猎。 这我知道。 这两天啊，请你代我帮助中叶处理一些事情，好吗？ 怎么，你到宁波去拘捕丽丽？ 不，川沙的同志要来汇报工作。 那丽丽呢？ 丽丽啊，就让她逍遥法外吧。啊， 哎，803， 嗯， 这是什么名堂啊？ 要知道803是如何考虑的，案情又怎样发展，请听第4集《梁达被刺》。 刚才播送的是《智擒飞贼》第3集《莉莉之谜》，公安顾问伊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董卿，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王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音乐编辑英红、拟音苏东升、巨物姚基文， 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大姨妈由高凌云演播，麦雄由宋怀强演播，丽丽由宋以宁演播，阿四头由徐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曹雷、魏思云、倪康、谭维红、严崇德、张芝、罗岗生、魏民、陈英、于肖冰、蔡红等。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智擒飞贼，编剧乔古凡，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陈心，是你机灵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 四集，梁达被刺。 803从大姨妈的叙述中深信莉莉和刘根是真心相爱的，即使产生爱情危机，像梁达分析的由爱生恨，其中也缺乏时间和过程。他了解刘根心地善良，不会抛弃莉莉，这就缺少恨而起杀机的基础，所以803不同意拘捕莉莉。没想到18号正在殡仪馆布置追悼会的阿四头突然失踪，引起803的注意。 来，小心，小心。 哎，看到阿四头吗？刚才他还在这儿放花圈呢。阿四头， 找阿四头啊？ 哎，对， 我刚才在门口看着他好像拦了一辆出租车走了，好像有什么急事似的。 哎，宁波开出的气垫船什么时候到芦潮港？ 中午11点。 那么从芦潮港开出的班车什么时候到人民广场？ 下午1点左右。 阿四头可能去接莉莉啊，是不是通知我们的人不让他接触莉莉？ 不必， 注意动向，随时报告。 是。喂喂，我是沈西，我是沈西。 不出803所料，阿四头果然到了人民广场。 丽丽，丽丽，丽丽！ 哎，阿四头， 丽丽！ 哎，阿四头，你找我干嘛？哎，你给谁带的笑啊？ 你先别问，哎，过来过来，这里人少一些。 刘根呢？他病好了没有？ 丽丽，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什么呀？ 好，过来过来过来，让我告诉你。 哎呀，你东张西望的，贼头贼脑，我要走了。 哎哎哎，你上哪儿？ 我回家。 哎呀， 你在电话里不是说刘根有病吗？我先去看看他。 你去不得，哎，也不能去。 哎呀，你这个人真怪吞吞吐吐的，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丽丽，你还在梦里呢。我告诉你吧，刘根已经死了。你干嘛打我？ 小人，我们之间的事已经了结了，你诅咒刘根死，你还想干什么？ 好，你打我耳光。我真是好心不得好报， 算我多管闲事，我走了。 哎，阿斯通，阿斯通，你讲的不明不白的，怎么回事？ 我不想再挨打了。 站住！你要不讲清楚，不让你走。 我本想先告诉你，我是从火葬场溜出来的。 刘根怎么死的？ 就是在那一天晚上。 哪天晚上？ 对，咱们那一天下了中班，到阿江家打麻将的那一晚上。 那晚上怎么了？ 刘根被人害死在营口路桥，摩托车也被人抢去了。 你在骗我？ 谁骗你？ 你吓唬我？你是编造的，阿斯头，我求你，你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哎，你看我戴的黑纱，真的不骗你。下午2点钟，在龙华火葬场开追悼会。 追悼会 啊！ 刘根，是我害了你。 丽丽，真是你害死刘根的？你说话呀，别发痴发呆的干什么呀你？要哭你就哭，要逃你赶快逃。 出租车，出租车。 丽丽，你干嘛你？ 我要去见一面刘根。 哎呦，你去送死呀你？ 你放开我！ 你千万不能去。 我为什么不能去？你别拦我。 他们说是你杀了刘根的。 随便他们怎么说，你让我去，你让我去。 不是别人说的，是公安局刑侦队，他们有证有据，要将你抓进去。 他们凭什么？ 哎呦，丽丽，你千万不能送上门。哦，你先到我家里躲一躲，开完追悼会，我马上回来。晚上，我保证将你送出上海，你还是远走高飞的好。那，这是我家的钥匙。 出租车。 丽丽，你不能去。 快走，龙华火葬场。 丽丽，你不能去啊。朋友，帮帮忙，赶上那辆出租车，我多给你几张分。 行，你上来吧。 啊，朋友，帮帮忙，快一点，快一点赶上去，快点。 前面出租车，后面摩托车，摩托车之后还有一辆摩托车，那是梁达。梁达感觉到803表面上对丽丽不予重视，但是对丽丽的归来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措施。为此，他问清了从芦潮港开来的班车时刻，也来到了人民广场观察究竟。他看着阿四头上了摩托车，连忙也跟了上去。没想到，当他的摩托车拐进了小马路的时候，突然从弄堂口走出了一老一少两个妇女，把梁达的摩托拦住。 当心， 小 姐，小姐， 怎么了？ 我家小宝得了疾病，坐车叫不着，这急死人了。 儿子， 帮个忙， 我的儿子，这妈不能没有你呀、啊。 非常抱歉，我还有事儿。小姐，您做做好事，求求您了，送我们到儿童医院。儿童医院。 小姐，我儿子抽筋儿已经休克过一次了，治了恐怕就没命了。 那做做好事。 好吧，快上车。 多谢多谢， 哎，谢谢了， 真是大恩人了。 坐稳了啊，哎，请让一下，我开车了。 梁达载着病孩母子直奔儿童医院，眼看医院就要到了，突然他的腰部被一把尖刀顶住。 停车，你想干什么？ 借你的摩托用一用。 哎，你不能恩将仇报啊。 所以就饶你一命啊。 青天白日，你敢？ 看来你要车不要命了。 那就不要怪我无情了。哎啊， 非常感谢，再见了。 原来少妇是个窃贼，他在梁达腰部刺了一刀以后，推下梁达，驾起摩托向郊县方向疾驰而去。与此同时，火葬场正准备开刘根的追悼会，亲友们来得差不多了。 哎呀，这真是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是死了呢？哎呀，这死了多可惜啊！ 现在还年轻呀、 哎！什么？ 生死都是克夫命。 这刘根呐，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跟丽丽谈恋爱。 我哪爱啊？这说他脱了手，这种事情真是咱们这儿就没见过。 就是， 据说他表姐夫是刑侦队长，大名鼎鼎的803。 对对对， 那 就 是。那人干什么的？ 谁啊？ 参加追悼会不拿花圈，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他大概走错地方了，把火葬场当作自由市场来推销产品了。 别瞎说， 没事。 哟，麦公，你也来了。 刘根受害，我岂能不来？他是好人，好人呢、啊。 请麦公签到。 好，好的。容我签两个人的名字， 请便。 我替丽丽先签到。 哦，他就是丽丽的哥哥。 哎哎，你看，他叫麦雄。 请你给我两块黑纱，一块给我，一块留给丽丽。 好的。啊，麦公。我来跟你介绍一下，这是刘根的表姐夫，叫刘刚。 你好， 你好。这位是丽丽的哥哥麦雄，麦工程师。 感谢你来送刘根，我已经迟了一步了。如果我这摩托防爆装置早一步发明出来，刘根也许就……今天我把第一副防爆装置拿来，允许我现在刘根向前，请吧。刘根，我向你三鞠躬致哀。我把新发明的摩托防爆装置献给你。人间有凶杀，阴间也会有凶手，但愿我的发明能够保佑你的在天之灵。 姓麦的，你还我的刘根！ 大姨妈，大姨妈，你放开我！ 老保姆， 老保姆，老保姆，刘根受害，是你老人家的不幸，也是我家丽丽的不幸。 刘根是被丽丽害死的，你还我的儿子！ 老保姆， 803劝住了大姨妈。刘根的追悼会总算按时开始。 刘根，刘根， 丽丽，丽丽， 丽丽，他敢来，他就是凶手，抓住他！ 张雪兰呢？丽丽，丽丽，你不该来，我也不该来。 你看，丽丽晕倒了。 哎，怎么了？ 快，沈西，把她送上车。 别， 你先带丽丽回去。 丽丽， 是， 丽丽，你们把她送哪儿去？ 麦公，麦公，放心吧，沈西会照顾她的。 刘刚， 大姨妈， 你可要给大姨妈送。 大姨妈，你放心吧，一定会抓到凶手的。 沈西奉命将丽丽带到办公室，不待803回来，就对丽丽展开了攻势。 你让我走， 姓名。 你让我走，我要去见刘根一面。 姓名？ 这什么地方？你让我走？ 哎，问你姓名呢？ 我要去见刘根，你让我走。我要见刘根。 好了好了，别哭了，来，喝口水，定定神，回答我问题。哎，你这是干什么？ 你让我走，我要去见刘根。 你把问题说清楚了，会让你去的。 快说吧。 我凭什么要回答你啊？你把我当杀人犯了你。 哎，这话不是我们说的啊，是你自己说的。 你们为什么趁我昏迷之际把我带到这里来？ 你自己应该明白。 我什么都不明白。 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什么都能明白的。 什么老老实实？我是被拘捕了还是被传讯？ 这儿是我们的办公室，如果是拘捕你，你就不会在这儿了。 好，那没有拘捕也没有传讯，那我走了。 哎，请你等等再走。你真要走，我们送你走。 我被软禁了。 谁软禁你了？ 那你干嘛不让我走？你知法犯法。 麦丽丽，你说话要注意分寸啊。 是我不注意分寸还是你不注意分寸？你明明知道我叫麦丽丽，还问我姓什么干什么？你们两个人摆开架势，一个问一个记录，分明是非法审讯。 哎，什么叫非法审讯？你懂不懂？我们是想弄清事实真相，是为死者负责，也是为你负责。 你不要说得好听，我知道你们是把我当成凶杀嫌疑犯了。 哼，我们要是把你当作嫌疑犯啊，早就把你拘捕了。在宁波可以将你拘捕，在鲁朝港可以将你拘捕，在人民广场也可以将你拘捕。 那你放我走啊。 现在请你配合我们搞清楚问题。 你想强迫我？ 这是你的责任，为什么要强迫你啊？ 今天是刘根的大礼，我要亲手捧他的骨灰回家。等事情完了，我拿着被头铺盖到拘留所去，我都可以。 哎，沈西啊，拿条热毛巾来，给他擦擦眼睛。 你们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你们是要我承认刘根是我杀的是吗？刘根死了，我对不起他。你们把我送进监牢好了。 那给你。 我不要毛巾，给我戴手铐好了。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本来想请他帮助我们弄清一些事实， 嗯， 可他拒绝配合，我大发脾气。少见 是吗？ 你们这就是拘留，就是审讯。 哈哈，莉莉小姐，这可是误会啊。 不是误会。阿斯头， 阿斯头告诉你什么了？ 你们心里明白。 是啊，我们对你是有怀疑，因为你是和刘根一起离开阿江家，刘根才出事的。为了消除怀疑，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事情说清楚。 可是今天是刘根的大殓，我应该亲手把刘根的骨灰抱回家，我应该自己去。 大姨妈会同意你捧骨灰盒吗？ 我是刘根的未婚妻。 你放心好了，我已经安排好了，刘根的骨灰盒隔几天才能取，由我的女儿文文来捧，她是小辈。 你是谁？ 我叫刘刚，是刘根的表姐夫，他没跟你提起过吗？ 表姐夫，刘根死得冤呐。 在803的耐心劝说下，丽丽终于把刘根被害那天的情况倾吐了出来。他究竟说了些什么？请听第五集《重要线索》。 匆匆的身影，在